熟悉的脸孔，你是我守候的温柔，就算泪水淹没天地，我不会放手。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来到天若有情，我是海妮。

轻松。

人社部国务院扶贫办目前发布通知，要求引导和支持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企业到贫困县投资办厂或加工项目分包。近日发现种影响安卓手机的彩信推广类的恶意软件，造成话费损失。该软件伪装成手机的系统升级链接，诱导客户下载安装。下载后将在手机应用列表增加 Google 升级设置或其他类似的应用文件。这里是新闻九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 别怕吧，回头也没有办法，随他吧，随他吧。 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的温暖到来的故事。你的心情， 别让我一个人走，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醒来还有梦。 多少年轻回想是只剩结局和起头，喝一口温柔却跌进灭顶的狂流，回忆为除了彼此再没有别的拯救，想必是没经历过爱里多着的不自由，想当年那些日子人别无所求，爱你深的深的不会泄露，更怕有人说你为爱昏了头，给了所有还问对方说够不够，他是你唯一的乐趣唯一拥有，他是你唯一担忧，什么是你心底不失去他怎么会轻易罢休，爱从不逗留，来去都不有，可只给结果，他还是对谁都是一句求。爱从不逗留，只 行走，暴走，暴走的伤心，透明的叹息，最后还是我的秘密。我的声音在烧，泪在流，电话那头的你可知道，世界若是那么大，为何我要往你不住靠。我的声音在烧，泪在流，电话那头的你可知道，世界若是那么傻，为何我的真心你听不到。听不到，听不到我的低调，不痛不痛一直在逃，直到你有一天能够明了，我做得到，我做得到。我的声音在笑，泪在飙，电话那头的你可知道，世界若是那么大，为何我要往你不住靠。我的声音在笑，泪在飙，电话那头的你可知道，世界若是那么小，为何我的真心你听不到。 中间有一颗伤思念忘不掉，红了眼，分手的语言，曾经隔着海岸线等你在他身边，深情的期限没了一千遍，把我的世界都给你也心甘情愿，心碎的祝福要你听见，只要你靠在他的右肩，能够睡得很甜，我就会成全，用我的生命交换你幸福到永远，孤独与孤独我都眷恋，从今天到永恒的明天，我的爱不会变，无尽的期限累了一千遍。

头的某种清晰，无意间经过把往日笑与泪勾起，忽然心痛得无法再压抑，原来从没忘记。 Thank you.

想要的朋友。 最简单的快乐，也让我最沉

去，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那海风再起，只为那浪花的声，恰似你的温柔。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想他淡淡地来，让他好好地去，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那海风再起，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但愿那海风再起，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 加倍脚步对待，苦或喜都要种下。